章，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听非遗时光之针灸传扬。 您扎的这个针的特点是什么？ 啊，就是到位置，我就三下就到位置了， 快，这样就快， 哎，就可以达到手麻掌就有感觉了，要得气了，擦豆腐的一样，他们叫擦豆腐， 擦豆腐一样， 啊，擦豆腐，针扎到豆腐上了，就那么快， 很快， 快，啊，像我扎一个针嘛，要一个人的话，只要10针8针，只要1分钟都不要。我就扎好了。 哦，就穿上10针8针， 啊， 所有这些地方都扎上去， 扎上， 1分钟都不要， 都不要就扎好了。 哦，这听就很神奇。 这是央视大家栏目，2005年对国医大师程新农院士所做的专访。在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程老一头白发，留着山羊胡，慈眉善目，总是笑着，笑容很温暖。言谈间流露出通常只有80-90岁老人才有的那种通透澄澈的美。 您有没有算过这么多年大概您一共治了多少病人？ 几十万人次。 程新农院士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程氏针灸的代表性传承人。由于程老已经在2015年仙逝，我们采访了他的嫡孙，程氏针灸第四代传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程凯。 国医大师程新农院士，他是我们的那个就是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我们程氏针灸的，我们从算的话他是第二代，因为他的父亲呢也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启蒙老师嘛，他是第二代，但是他是程氏针灸的一个学术体系的完整构建者。 程新农院士从1939年开始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见证了70多年针灸发展史上几乎每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件，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其中。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近代针灸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好几个方面他都做了很突出的贡献，针灸界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呢是行医都是要满50年以上，他行医74年。就是文史馆馆员呢，是因为他很早就校注了《难经》啊、《内经》啊这样的书古籍啊，就是对他的文史这类的这个能力的认证。然后还有他是世界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呢，这是他在国际针灸推广做的贡献。 程新农出生在江苏淮安，那里人才荟萃，也是名医云集之地。程新农的父亲程氏针灸创始人程旭生是清末最后一次科举的秀才，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同时他广读医书，精研岐黄之术。由于当时瘟疫流行，他除了在私塾教授中医知识之外，还时常用针刺、艾灸、刮痧、拔罐等服务乡邻，被尊称为先生郎中。程新农自幼被父亲寄予厚望，6岁读4书5经，10岁就开始读医学3字经、药性赋、内经、难经、本草纲目等中医典籍。16岁那年拜当地名医陆慕寒为师，3年后师父辞世，程新农开始独立挂牌行医。 这老先生去世了，那找谁看病啊？就找这个小先生看病。就小先生哎，用药呢还效果还不错，我慢慢就有了这个当地就小有名气，就很年轻嘛，不到20岁就开始行医了，就正式挂牌行医了。 明清时期是针灸走向没落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新农学习和工作的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成为针灸复兴的主要阵地。 5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呢，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是中国的第一个中医的这个学校成立，啊，那时候的校长是程岱安先生，程岱安先生是我们近代针灸的一个鼻祖性的人物，他保留了近代针灸。程老进了学校之后，由于他的文字功底非常好，理论知识非常扎实，所以就让他呢，一半时间当学生，一半时间当老师，教学相长。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让他去主研这个针灸，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位老师都带着他。那这时候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开始思考，就是这个穴位的这个作用和药的这个作用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以前是开方的大夫，那后来转为针灸大夫。于是他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他的理论思想从那时候开始奠定了一个基础。 20世纪60年代，程新农根据中医理论，结合病人的临床症状，画出了人体经络表，并用实践证实人体经络是客观存在的。这一发现对我国早期经络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提到针灸，很多人会想到医生用针刺激患者穴位的治疗方式，但并不仅限于此。 针灸是这样，它简称是针刺和艾灸，但是它实际上是包括了，就是说，以这个经络穴位为主的体表刺激的这样一些方式，它包括了针，包括灸，包括拔罐、刮痧、刺穴啊、穴位贴敷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治疗方法。针灸呢，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中医的国粹嘛，而且中医针灸呢，在世界上它有这样的几个地位啊，一个是说它是整个人类医学起源的最早的成体系的一个医疗技术，但是如果我们局限到那个城市针灸的话，它呢学术体系呢基本上有这样三个自己独特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他的理论支持这个学术思想，它叫做经络辨证，就是我们怎么认识一种病，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 当我们去看病时，首先面临的便是诊断。 程老这个经络诊断，因为我们知道经络呢把人体划分为很多的这个准确的路线啊，它有线，但是它有区带，所以呢它这个诊断呢，它就是一个定位诊断啊，也就是说依据于这样的这个患者出现的症状，然后我们可以辨别它是属于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啊，也会找到我们刺激的那个准确的部位。 在城市针灸的诊疗过程中，天人相应的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您觉得睡觉怎么样？ 睡觉还是不太好 啊。多梦是吗？ 对，多梦 啊， 奇怪的梦。 奇怪的梦， 昨天又把我吓坏了，经常做那些 害怕的梦。 害怕的梦 啊。这个是这样，它那个现在这个季节啊，因为今年呢是那个肝木比较旺的，就旺的年份，雨水之后是这个阳气就开始生发了啊，过了这个时间之后，马上它就 气温就高。 对，所以在这个季节，到特别是像去年一样，咱们到那个清明之前，就这段时间可能都会有这种睡觉不好的。我们把这个过旺的这个气卸一下，那就是一侧就行了。我们加这个右侧的三 个经络体系的建立，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的统一构建出来的一个完美模型。就是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经脉数没那么多，但后来呢这个天人相应这个理论发展了以后，所以说12个月份嘛，一天12个时辰嘛，所以经络呢叫12条啊，脏腑也变成12个啊，然后呢穴位数呢再朝365去演化啊，就是说追求这个一天一个按时辰取穴这样的这种方式，这都是天人相应的一个体系。所以在我们的经络体系当中呢，它就蕴含着很多个与自然界之间的相关性啊，当然这些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还有就是人自己体内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都体现在我们经络体系当中。 城市针灸的第二个特点是穴性理论。穴指的是穴位，我们都知道药有药性，程新农从药性出发推演出了穴性。 因为程老呢，他是早期的时候他是一个内科医生，然后 他的那个对中药的理解呢，是我们知道是中药有很多药性，然后早期的时候他就用药性来推演这个血性，他学血记不住嘛，所以就哎想这个血什么作用啊，跟药性可能有类比的地方。但是到后面的时候，逐渐他发现，哎，每一个穴位其实它的作用都是多样化的，啊，那么这种作用呢，它是和这个针刺的手法，啊，比如针刺的深度、针刺的角度啊，这些刺激量直接相关性，所以呢，他就提出了穴位的具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血性这样的一个理论，就得把它当药看。啊，我们开一个处方，几味药是一个处方，那我几个穴位放在一起也是个处方。所以呢，它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有三才针法这样的一个针刺的一个特殊的方法。 针灸的手法有上百种，程老对元朝传下来的三才法潜心研究几十年后进行改进，独创了程氏三才。天地人为三才，天代表浅，人在中间，地代表深。程老说，为患者行针时，大多时候只要掌握好浅中深三步就够了。 哎，你好，好松，哎，码一下是吧？好，哎，扎这个列穴一定要扎浅，扎深了没效。 三才针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快，进针快，手法快，得气快，疗效快。其中得气指的是患处产生酸麻胀的感觉。 哎，啊，好了啊，这还有一针啊。其实这你看这边都完全瘪下去了。 嗯，好很多 了。程新农先生不仅完善和发扬了程氏针灸，是新中国针灸教育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针灸科研的先行者。1957年，他服从国家需要，调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任针灸教研组组长，负责针灸教学和科研。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程新农在针灸的科研、临床、教学方面都取得了诸多成就，担当起中国针灸医疗引领者的重任。同时，他还为针灸在国际上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为了给自己的学生们提供更多的诊疗机会，程老的专家门诊从来都按照普通门诊的标准收费。 这个中国的针灸传播到世界上是有机会的，历史创造了机会，他被历史性的选择成为这个针灸国际推广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他觉得自己是担负着针灸传扬的这么一个责任，所以呢，他这个收费低啊，他是干什么呢？他是去为这些外国医生留下来一些这个可以去上手、去操作、去学习的一个机会，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大多的患者都跑来去做这个针灸，而且学生呢也会见到各种各样的针灸的例子，所以程老呢，他所做的这个一生所做的决定，其实都是基于对针灸的推广、对针灸学术的继承和发扬，他所做出自己的一些牺牲。 程老不仅是名医，还写得一手好字。 他是因为他的那个书法写的就是从小练的嘛，6岁开始就习书法。他写那个隶书，他的隶书是叫程隶，就是他自己自创的一个隶书的隶体，所以他的书法呢非常的有功底，到现在也是国博都收藏他的那个字画。 针灸传扬是程新农院士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这四个字也是他写的最多的。 大家都求他的字，很多都因为有他一个字觉得很光荣哈。但是他呢，就是凡是教给这个外国学生，他为了能够就是激励这些外国学生说你回去以后要做针灸的这个事儿，所以他就写下这四个字叫针灸传扬，送给这个外国学生，这样的外国学生回去以后就把这个字挂在自己诊室里边。 程老亲自培养的外国医生学员达20000多名，遍布106个国家和地区。他编写的中国针灸学至今仍是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国际针灸医师资格考试的评判范本。 现在很多国家的这种针灸之父都说是就是程院士是他的，就像那俄罗斯的这个被誉为俄罗斯针灸之父的叫卡强这个人啊，然后他呢就在国际会议上他就说，他说这辈子感谢两个人，一个人呢是自己的父亲养育了他，另外一个就是程院士教会了他， 所以就是仇院士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2010年，程氏针灸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一年，中医针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程老位列四位代表性传承人之首。2015年，94岁高龄的程老逝世。程凯在一篇名为《我的爷爷程新农》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每天清晨的晨曦中，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精神矍铄的老者走过中医研究院的院落，走向他的诊室，几十年如一日，往事一幕幕，耳畔仿佛还回响着清晨他拄拐行走时拐杖击地的清脆之声，眼前仿佛还浮现着针灸所第一诊室里微微佝偻忙碌的身影，鼻中还能嗅到他的暗香楼书房里墨香、艾香、烟草之香混合的特殊味道。情感充沛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程凯细腻丰富的内心情感，这和他谈起针灸时的认真严谨形成鲜明对比。而他在为患者诊疗时平静的话语中又透出细致入微的关心，当这一切都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爱便是最好的注解。让我们不免想象程老当年也是这样的吧。 最近要什么药？ 在北京待一段时间。 能待多长时间？ 能待。 对对。哦，行，没事。那就如果能在这儿 能在这儿 再扎几次的话，就可以， 肯定可以， 还能缓解一些。 肯定。 作为程氏针灸的第四代传承人，程凯每天忙碌地奔走穿行于各个诊室，和来自各地的患者沟通。 是吗？是吗？ 可以啊。这样，伸舌头让我看看。好，这条这个抬起来，抬。 在程新农创办的大成中医门诊，程凯的学生们会做很多辅助治疗工作。 这个艾柱都是无烟的，因为这个里面的条件限制，我们都用的是无烟艾条。 有不少学生已经可以独立出诊。田素岭大夫是程教授的研究生，跟随他学习已经快9年了，是程氏针灸第5代传承人。 就是我们扎针的时候，一手一定要有指力，能握住握紧这个针，你不能一扎就出溜就出溜走了。然后手腕呢要放松。在进针的时候，一般程氏针灸用的是飞针进针法，就是很快，进针破皮的这个速度很快，它就不会疼。像程老师每半天出门诊的话，至少要扎上千次，这个指力要用上千次。 在门诊，我们可以看到患者络绎不绝，有时近20个诊室都不够用。这些定时器记录着诊室内每一位病人的治疗时间。这种景象不禁让我们想到，作为非遗项目，程氏针灸还有传承危机吗？ 由于这个针灸已经不光是中国人在使用了，我们已经做了全球化的传播。比如说这个日本有日本针灸，然后巴西针灸和美国针灸等等，这样的各个地区的针灸呢，因为他学的时候他不会学到你完整的体系，他往往是自己的孤立的结合自己的东西去发展，于是很多学派就产生了，那慢慢的他就会形成不同的声音啊。所以现在的传承最大的这个就是危机感就在于说，我们现在得到的有很多的竞争的对手，世界范围之内我们有很多的竞争对手，那么中国的针灸的学术思想这种理论的体系在受到很多的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针灸传承这件事情哈，如果只是在中国国内去提的话，这是眼光是很低的啊。如果我们是站在世界范围之内去看这个针灸传扬的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儿的话，那么未来可能我们中医针灸或者中国针灸只能在中国范围之内啊，或者有限的范围之内去存在。 显然程凯教授所感受到的压力和挑战没有局限于培养传人这样狭义的传承，而是站在针灸传扬的高度，他这一代 担负着正本清源和将中国针灸的理论体系继续推广发扬的重任。他所要做的是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针灸传扬。 我们就要把自己说比喻成航灯，就是我们前面是一片黑暗，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前面啊五米之内有一个人，他能够照亮你前面哪怕五米的路，你就很踏踏实实的会往前走。所以老先生们给我们的感觉，他就是我们的航灯。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其实是作为航灯的一种精神啊。如果能够把这种精神继承下来的话，每一个哪怕你现在学识很浅，但是你总是我们叫做针灸传扬永远在路上，就是你永远是一个在路上的人。当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后面总会有人，所以你前面也需要有人指引你，你也在不断的指引后面，那么学术的传承就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大路。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针灸传扬，采访张欣，播音郭伟，录音合成孟孟，监制孟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

get to the city of Beijing. 那一刻，万众期待。那一天，举世瞩目。日晷、否声、竹简、画卷，将我们引入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突破、遗憾、欢笑、泪水，带我们走进风云变幻的运动赛场。憧憬、梦想、平凡、伟大，让我们了解普通人的奥运情缘。北京奥运会十周年特别节目《奥运记忆之笑与泪》。 8月17日上午，水立方，北京奥运会男子四乘100米混合女接力决赛，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人创造历史。裁判响哨，美国队由第一棒是男子泳坛仰泳第一人、世界纪录保持者佩尔索尔，他在这个项目上强大实力让对手望尘莫及。即使澳大利亚名将斯托克尔死命追赶，在100米过后还是被佩尔索尔甩出了0.64秒。就在人们认为美国队又会轻松夺冠时，他们却差点在水立方翻船。在本届奥运会上状态平平的布伦丹·汉森不仅没有在自己擅长的100米蛙泳比赛中获得奖牌，反而给美国队拖了后腿。第二棒出发的布伦丹·汉森在跟北岛康介等高手的较量中几乎完败，不仅送出了美国队的领先位置，还使得队伍的排名掉到了第三。美国队落后了，但第三棒是菲尔普斯。短短的100米，菲尔普斯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强大。排在第三位接棒的他强势超越领先的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保证了美国队在冲刺前排在了第一。 再来看看美国的菲尔普斯，看到真的是神勇的菲尔普斯，他简直像一个外星人一样，一下子确立了美国队领先的优势。 为美国队游第四棒的是莱扎克，他在接棒时美国队仅仅领先0.25秒。在这种情况下，他顶住了澳大利亚自由泳之王苏利文的攻击，不仅守住了位置，而且还将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比赛还剩10米，看到仍然领先半个身位的莱扎克，美国队开始提前欢呼。 全场的观众几乎都站起来了，美国队遥遥领先。 美国队还具有实力， 美国队第四泳报，美国队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美国队3分29秒34，菲尔普斯 实现了他的八届 奥运会八个项目全部夺金，这样他成为了百名奥运史上绝无仅有的第一人。 时间定格在2008年8月17日上午11:07。美国队不负众望的以3分29秒34的成绩拿到了男子四乘100米混合泳接力的金牌。更重要的是，这是美国名将菲尔普斯在北京奥运会收获的第八枚金牌。在此前参加的八项游泳比赛中，菲尔普斯全部夺金，并且七破世界纪录。他的成绩也打破了前辈施皮茨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创造的一届拿七块金牌的记录。施皮茨曾经感叹，这孩子不仅是游泳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也是人类体育运动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在我当时所处的那种环境下，36年来那一直都是一座里程碑。现在我很高兴有人能分享这种感受了。有人曾经说我来自月球，我想迈克尔一定来自火星。迈克尔·菲尔普斯1985年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 妈妈黛比本人就是游泳发烧友，是老师。父亲弗雷德曾是费尔蒙特大学的运动员，后来曾在马里兰州当警察。菲尔普斯小的时候患有多动症，在家庭医生的建议下，妈妈黛比带着两个姐姐希拉里和惠特尼开始练习游泳。这个时候的菲尔普斯拼命追赶要去训练的妈妈和姐姐，只为了多要点零食吃。于是他跟着姐姐们也跳进了游泳池里。菲尔普斯学会的第一种泳姿是仰泳，前提是不能把脸给弄湿了。他确实在水中证明了自己有天分，但这并不值得高兴，因为那些被他打败的大男孩们总是笑话他那对招风耳朵和长手大脚，他只好常年戴着棒球帽将耳朵遮起来。1995年，当黛比与弗雷德离婚后，成为单亲妈妈的黛比和菲尔普斯更亲近。菲尔普斯说，他永远在我身边，支持我，鼓励我，为我付出了一切，我们是最好的朋友。2003年母亲节那天早上，菲尔普斯送给了妈妈一份厚礼，那是一档电视采访节目，他描述母亲的意义，结尾时他说，谢谢你，妈妈。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从小在妈妈陪伴和照顾下的菲尔普斯带着六金二铜的辉煌，同教练鲍曼来到安娜堡市的密歇根大学，离开了生活19年的巴尔的摩市，离开了母亲和两个姐姐的家。第一次离开母亲的羽翼，搬进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菲尔普斯迷失在骄傲和赞美声中，终于知道在游泳池外还有那么多的诱惑，无数派对的邀请，电视台请他参加节目，走到哪儿都有美女放电，甚至主动将写着手机号码的纸条塞进他的手中。就在此时，他因为醉酒驾驶而被逮捕。母亲闻讯后痛哭，她并不指望儿子挽着好莱坞大牌影星尼可基德曼走上红地毯，而菲尔普斯也不希望那样。他说，我情愿牵着妈妈的手，没事时就开着车子随便兜兜风，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菲尔普斯突然清醒了，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活注定在水中。作为教师出身的黛比懂得教育心理学，他知道作为一个母亲，我不可能陪伴孩子走完他的一生，只能向他灌输我的价值观，希望孩子们长大以后仍然将这些东西记在心里。我希望迈克尔还记着我说过的那些话，我只希望他过好自己的生活。水立方，菲尔普斯总共亮相17次，黛比收到了儿子的八金厚礼。每一场比赛，电子显示屏上都会出现妈妈和两个姐姐的身影，每一场比赛她都是为了母亲而战，每一场比赛黛比都是泪流满面，只有她知道儿子为了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在拿下创造历史的八金之后，菲尔普斯摆脱了所有人的包围，径直来到母亲和两个姐姐面前。我要找妈妈，是这位外星人最人性化的表达。很多人都惊诧于菲尔普斯的八金伟业，只有他的教练鲍曼一言不发，满脸微笑。他被菲尔普斯称之为训练的疯子。1996年，身为北巴尔的摩游泳俱乐部教练的鲍勃·鲍曼发现了菲尔普斯。这个矮小瘦得皮包骨头的小孩有着无人能及的水感。没过一年，鲍曼便对黛比和弗雷德说，他们的儿子有一天可以参加奥运会，他们该考虑让他放弃棒球和曲棍球，多留一点时间在早上训练游泳。菲尔普斯大叫着抗议，你这是要毁了我的生活，我已经把 90% 的时间放到游泳上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鲍曼放了他一马， 一年之后才让他接受早上和下午的两次训练。包曼有一个爱好，训练赛马。在他看来，菲尔普斯就好像是有天赋但不服管教的小野马。不过练人比训练马匹可容易多了。包曼在菲尔普斯身上找到了训练的乐趣，他说，假如我们像训练人那样训练马匹，那马儿一下子就完蛋了。而菲尔普斯承受住了连马儿都无法接受的训练模式。包曼喜欢在训练课程里玩很多令人痛苦的新花招，低氧呼吸训练，也就是憋气游，每游一圈只能在特定的时候和地方抬头换一次气，然后再游。菲尔普斯很不喜欢这一套，他说，太可怕了，在泳池里游了20个来回后勉强爬上出发台，你的脑袋就像被人打了几拳那样晕头转向，站都站不起来。备战北京奥运会前的训练也堪称是魔鬼训练。科罗拉多，美国游泳队安扎在海拔1800米地方的训练营，包曼带领了几个弟子在那里训练。菲尔普斯抱怨说，我们要在24天里完成70次训练，我跟队友埃利克温德一听都傻了，说，天哪，不会吧，你肯定在开玩笑，你打算把我们折腾得没命吗？到了后期，所有队员都变得神经兮兮，学会了溜着墙根走，不能撞上任何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像爆竹一样易燃易爆。正是这种极限训练方法让菲尔普斯一步步走向神奇。每当菲尔普斯闹情绪或者遇到状态低谷时，包曼就会用一套自创的银行家理论开导他。他说，你把训练想象成银行，我们现在是存钱阶段，零存整取，你要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每一分每一块钱都要掏空放进银行里，只有到了大赛才是兑现的时刻。于是菲尔普斯凭借多年辛苦的积蓄，成就了天下最大的富翁，以黑马的姿态闯入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这个刚满15岁的少年获得200米蝶泳第五，七个月后他打破了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游泳世界纪录保持者。随后他成为第一个在仰泳、蝶泳、自由泳和混合泳上都能夺得美国冠军的运动员。2003年的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他让世人瞪大了眼睛，他创造了5项世界纪录，夺得6枚奖牌，其中包括4金。在这之后他的表现更加疯狂，只能用外星人来形容。2004年雅典奥运会6金2铜，北京奥运会他17次跃入水中创造了8金，这一前无古人的壮举。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菲尔普斯大放异彩，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人暗自神伤。8月18日上午，鸟巢110米栏预赛，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中国飞人刘翔。2004年雅典奥运会，刘翔如一道闪电急速划破夜空，以12秒91的平世界纪录成绩夺得奥运会男子110米栏的金牌，实现了中国田径在短跨项目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打破了黄种人在这一领域无法突破的悖论，让世人震惊。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在家门口，刘翔能否再续辉煌呢？刘翔的第一枪，中国媒体和中国观众有许多假设，破世界纪录吗？ 预赛第一吗？或者是踉踉跄跄晋级吗？但谁也没有想到，刘翔在鸟巢的首次亮相竟是如此具有戏剧性。刘翔是在110米栏的最后一组中出场的，此前他的队友吉伟和史东鹏都已经顺利晋级下一轮。在刘翔走入场地后，现场立刻沸腾起来，但是刘翔的表情却非常严肃。在赛前的热身中，刘翔仅跨过了两个栏就表情痛苦地跪倒在跑道上，双手紧紧地按住自己的跟腱，而这样的动作足足持续了数秒。在赛道上，刘翔的表情让观众们很揪心，连现场的评论员也表示，从来没有看到过刘翔在大赛上有这样的表情。比赛进入倒计时，现场观众也给刘翔加油，即便是自己在鸟巢的第一枪即将打响的时候，刘翔的表情也依然痛苦，两条眉毛纠结在一起，手不时地摸着自己的跟腱伤处。枪声响起，刘翔起跑后就感觉不对。第五道的荷兰选手马塞尔·范德维斯滕抢跑，但这时刘翔已经无法再重新站在起跑线上，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直接走进了休息室，告别了奥运赛场。赛场上，刘翔无奈地转身，留给人们一个落寞的背影。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刘翔的教练孙海平泪洒发布会。因为这一次退赛，刘翔被人冠以刘跑跑的称呼，争议不断。有人说他怯场，因为跑不过罗伯斯就退赛，还有人说有伤怎么不早治，临时退赛多丢人。那一刻，人们似乎忘了刘翔曾经有过多么辉煌的战绩。刘翔13岁开始正式接触跨栏，他年少时最初的梦想，一是能成为国家田径队的一员，二是憧憬能拿个全国冠军。而18岁的时候，刘翔就已经完成了这两个心愿。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刘翔以12秒91的平世界纪录成绩夺得奥运会男子110米栏的金牌。随后的几年，他顺风顺水，完成了作为一名跨栏运动员所能想到的所有心愿。2006年在瑞士洛桑以12秒88打破了世界纪录。2007年在日本大阪以12秒95获得了个人第一个世界锦标赛冠军头衔。2008年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以7秒46获得了个人第一个世界室内锦标赛冠军头衔。20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因伤退赛，而被迫退赛的那一幕是他永远的痛。刘翔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做梦都想在家乡父老面前让五星红旗升到最高处，但脚伤却偏偏在备战前夕发生。记得那一天比赛检录时，我只记得的就是痛，脚痛，心更痛。这也是我入场之前用脚使劲踢墙垫，又怨恨又无奈的原因。记得第一枪是有人抢跑，我就觉得自己的脚跑出来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左右脚有点不平衡。第二次跑的时候就一下子觉得不行了。我记得我往回走，心中五味杂陈，当时没有人敢跟我说话，有一个志愿者把我带到休息室，他当时就哭了，我的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我旁边有个水桶，我把毛巾敷在脸上，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觉得一切都不是真的。但我很快一切都放下了，觉得没关系，很快就过去了。 伤痛虽然有些遗憾，但是也让人成长。赛场上充满了赢与输，笑与泪，但只要努力过，就是真英雄。在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们记住了德国选手施泰纳，他在夺冠后把亡妻苏珊的照片和奥运金牌高高举起。我们记住了33岁的体操名将丘索维金娜，2002年他3岁的儿子被查出患了白血病，当时丘索维金娜为了赚取奖金给儿子当医药费，自己又重新回了赛场。最终丘索维金娜夺得了北京奥运会跳马项目的银牌，这个伟大的母亲更加让年轻运动员肃然起敬。我们记住了美国射击选手马修·埃蒙斯，4年前在男子50米步枪3次赛上脱靶，将金牌送给贾占波，但却因此与捷克美女卡特琳娜·库尔科娃谱出了一段恋曲，并喜结连理。从此两个人相拥相爱的镜头便在北京射击馆一遍遍地上演。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而这也正是奥运会的魅力之所在，赛场内外都有笑与泪。 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奥运会10周年特别节目《奥运记忆》，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呀！关林说：“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妇。 水姐其中问， 撂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有这么一个赤金点翠玉与麒麟，和他盘子里这块啊一模一样。宝玉悄悄地捡起来揣在怀内，这个小动作谁也没注意，唯独黛玉看见了。宝玉有点不好意思了，笑了笑说：“啊，我把这个拿回去穿上线儿，留给你戴。”黛玉冰雪聪明，知道这块玉不是给自己的，便说：“我不稀罕。”宝玉心说：“我知道你从来不要转送的东西，我呀 这是要留给云妹妹，给她凑上一对儿。说到这儿，你可记住了，后文书贾宝玉和史湘云到暮年有一对姻缘，到底怎么结成的姻缘，您往下听就明白了。书接前文，就在这么功夫啊，一阵鸡蛋咯噔脚步声，原来是贾珍的妻子尤氏带着贾蓉的续妻婆媳二人上来了。尤氏上前给贾母问安，然后和大家一一见礼。贾母说，大热天儿，你们又来做什么呢？我不过是没事儿啊，来逛一逛。快坐下吧，看戏看戏。话还没说完，丫鬟来报说，冯将军、赵侍郎等几家听说老祖宗在冠上敬香，都派人送礼来了。一会儿有人把礼单送上了，什么香啊、蜡烛啊、茶叶呀、银子、羊啊、猪啊，好多呢。远近亲友也来凑了好几份，凤姐赶紧下去忙活收礼赏方，一阵忙乱。贾母这阵后悔了，嗨，咱又不是什么正经斋事，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人，哎呀，算了吧，太乱了。他连戏都没看，下午便回府了。第二天贾母也懒得去，只有凤姐还在兴头上，她有她的理由。她说什么惊动大伙了，那算什么呢？反正打墙也是动土，盖大厦也是动土，大小都一样，都记了土地爷，反正也惊动人了，我今儿个高兴，还接着去逛逛。接着又问宝玉，你去不去？宝玉因为昨天张老道给他提亲，他不高兴，这阵没好气的说，不去，我再也不见这个老杂毛了。哎，凤姐说，你呀，这怎么说话，又见老爷捶你了。说着自己带人走了。贾宝玉呢，又听丫鬟们说，昨天一到家黛玉便中暑了，他放心不下，连饭也没吃就赶来看望。黛玉一看宝玉来了，有些心疼，怕他为自己着急，就说，哎，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吧，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呢？黛玉是好心，可是偏偏宝玉因为张老道给他提亲，心里不大痛快。黛玉这么说，他以为讽刺他，拿话敲的他，当时生气了，沉下脸说，我算白认得你了。黛玉说，我也知道你白认得了我哪里像人家，怎么能配得上你呢？宝玉听配得上这仨字儿，火撞脑门子，上前一步，几乎鼻子尖碰上黛玉的鼻子尖。你今儿又这么说话，那天我就为这个跟你赌了几回咒，今儿个怎么还拿这个说我？你是安心叫我应试天诛地灭怎么的？林黛玉这才想起来，前几天宝玉在自己面前发誓，心里压根儿就没有金玉之缘的事儿，就是心里没有薛宝钗，急忙解释，哎呀，我不是安心咒你，我要是诚心我也天诛地灭，不过昨天张老道说亲，你是不是怕坏了你那金玉好良缘，你今天拿我消气的了？宝玉一听黛玉念念不忘金玉良缘，当时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一伸手唰，把他脖子上挂的通灵玉摘下来，嘴里说，这是什么好东西啊，我砸了就完事了，咣当摔在地上。谁知这块玉坚硬无比，摔了一下纹丝儿没动，宝玉一看没摔碎，回身找东西要把它砸碎。黛玉一看他这样，吓得哭了，你干嘛砸他个哑巴物件，有劲儿砸他，不如来砸我，你不能砸他。两人闹了起来，紫娟、雪雁听见动静赶忙解劝，一看宝玉用力砸那块通灵玉，急忙上去夺也夺不下来，这才知道这回啊比往日闹大了，急忙去叫袭人，袭人赶来，三个人才夺下这块玉。 袭人见宝玉脸都气黄了，宝玉说，我砸我的东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袭人笑了笑，嗨，你跟林姑娘拌嘴，碍着这块玉什么，干嘛要砸呀？倘若真砸坏了，叫你林妹妹这脸上可怎么过得去呀？黛玉一听这话，说到自己心坎上了，想到宝玉还不如袭人心细，袭人却知道我的心，她越发伤心地哭起来，把刚刚吃下的解暑汤啊，哇的一声都吐出来了。紫娟急忙用手帕给她接着，手帕吐个精湿，雪雁上前给黛玉捶背，紫娟说，哎呀，就是生气，姑娘也该保重些，才吃了药刚刚好点，又跟二爷拌嘴，药吐了出来，倘若再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宝玉听这话也觉得说到自己心上，看来黛玉还不如紫娟理解我的心，气得不理黛玉，黛玉更哭了，一边哭一边喘，又是泪又是汗，真像黛玉梨花。宝玉有点后悔了，哎，不该跟他叫这个理儿，让他这么难受又替不了他，不由得也落下眼泪。袭人见宝玉也哭了，便凑到身旁，一摸他手冰凉冰凉的，想劝宝玉别哭，又怕他委屈憋在心里憋出病来，又怕只劝宝玉冷落黛玉，想着想着也一阵心酸，落下泪水。这是紫娟一边收拾吐出的药，一边拿扇子给黛玉轻轻地扇着，见三个人都鸦雀无声，都在流泪，不由得也伤起心来，他也哭了。你瞧这多好啊，四个人哭成两对儿。还是袭人大一些，有主见，先止住泪水，勉强对宝玉笑了笑，一指通灵宝玉的穗子说，宝二爷，你不看别的，要看这玉上的穗子，这可是林姑娘一针一针给你织的，你不该跟她拌嘴呀。黛玉听这话更委屈了，也顾不得身上难受啊，上去就把通灵玉夺下来，有抄起剪子就剪，袭人紫娟要夺，来不及了，咔嚓一下子就把这穗子剪成两段。我是白效力了，人家不稀罕，自有别人替她再穿好的去。袭人说，哎，你这何苦的呢，哎呦，怪我多嘴了不是。宝玉一看黛玉这样火了，你叫他剪，反正我也不带了，你剪吧。屋里这一闹，外头的婆子们吓坏了，不知闹到哪步天地，唯恐连累到自己头上，赶紧到前边向贾母王夫人报告。那贾母王夫人一听吓坏了，一齐来到园子里，瞧这兄妹俩，急得袭人抱怨紫娟为什么惊动了老太太和太太。紫娟还以为是袭人派人去送信儿的呢，也抱怨袭人。就在这会儿，贾母王夫人进来了，一看黛玉在哭，宝玉也在哭。贾母说，怎么了孩子？因为什么呢？你们兄妹俩挺合得来，为什么吵？王夫人说，越来越不懂事儿。宝玉啊，怎么得罪你妹妹了？问了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儿，谁也不说，没办法，就把这祸转到袭人和紫娟俩身上，都是你们俩为什么不小心伺候着，哎，闹起来又都不管了。于是把这两人连骂带说训斥了一顿，这两人没敢吱声，可心里却说，你我们冤不冤呢？伺候还是贾母把宝玉带走，这场事儿才告平息。可事情不算完呢。那位听众说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人一会儿好一会儿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原来这就叫求全之悔，不逾之隙。因为要求对方完美，或者是做什么都同自己一个样，就不免时时有苛求有责难，相处过于密切，就常会有料想不到的矛盾发生。你想啊， 宝黛二人是亲姑表兄妹，又是一块长大，耳鬓厮磨，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又同时同住，同起同坐，早已分不开了。可是随着年事增长，情窦初开，爱意朦胧，两情相对之时，要达到心心相印却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那个年头不能跟咱们今天一样，今天青年男女随便找公园或者电影院咖啡屋就亲亲热热地说我爱你，我离不开你，爱你没商量，要不来句洋文 I love you 再加个 kiss， 那个年头哪行啊，不行这个呀。你记得上文书宝玉给黛玉讲耗子偷香鱼的故事，宝玉把黛玉的袖子拉过来拢在自己脸上闻个不停，这是贾宝玉最大胆的爱情行动，所以那个年头总不免用暗示方法试探对方，还得一点一点来，有时甚至于藏了真情用假意相探。就拿今天这事儿，宝玉心里想的是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有可恕，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我只有你一个人，你不来劝劝我，反拿话奚落我，毒我，我这心里不是白有你了吗？心里是个意思，可是嘴又说不出来。那林黛玉心里在想，我倒是知道你心里有我，可偏偏有那个金玉相对。金玉相对，前文我说清楚了，宝玉挂了块玉，宝钗挂个金锁，人们总说金玉良缘，林黛玉就怕这个金玉良缘。金玉相对老在这里掺和，黛玉不放心呢，也只好时常提一提这金玉二字敲打你。按说你听了应该坦然处之，这才尽情理，怎么我一提你就着急起誓发愿的？看来你还记挂着那金玉。你瞧这俩人竟这么想，越想越左门，原本一个心倒生了枝枝叉叉。那宝玉还想，不管你怎么地，只要你愿意，我立即为你死也心甘情愿。你这黛玉又怎么想呢？没你我也不活了。你说这误会多大呀，这种钻牛角尖的思维方式有多误人呢？当然了，咱们这里只说的是彼此感情的交流方式，并不涉及宝黛二人是亲姑表兄妹，日后不宜近亲结婚，那会影响优生优育。那个年头科学不发达，人们还不懂这些。单说到了五月初三这一天是薛蟠的生日，在他家里摆酒唱戏来请贾府人，因为宝玉得罪了黛玉，正在家里没精打采，他哪有心去喝酒看戏呀、啊？就推说有病没去。林黛玉呢，前天说中了暑气，其实没什么病，听说宝玉没去，心想他平常是好喝酒看戏的，今天不去肯定是让我气着了，要不就是见我不去他也没心。哎，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捡了那玉上的穗子，他再也不戴了，还得我给他穿上他才能戴。想到这儿心里十分后悔。那贾母呢，见他们两个昨天生了气，就想趁薛蟠那边看戏给两个人和解和解，没想到两个人都不去，把个老太太急得直抱怨呐、啊：“哎，我是哪辈子造的孽呀，偏偏遇见这么两个不省心的小冤家哟，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的，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早晚啊我闭了眼断了这口气，任凭两个小冤家闹我也看不见了，心不烦了，哎，偏呢又不咽这口气。”说着说着也掉下眼泪。老太太想的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早遭下世，留下弱小的外孙女黛玉孤苦伶仃，与宝玉一块长起来，情投意合，岂不是天作之美？只是那个年头又是那种家庭，当姥姥的怎么能自己张口给外孙女找婆家，说的又是自己的亲孙子呢？ 老太太想让王夫人她这个当妈的出面，然后自己一点头，那多圆满呢、啊、谁知后来事情有了变化，就是薛宝钗进京主要是为了宝钗待选才人好进宫做官，可是左等没信儿，右等也没信儿，这心也就凉了下来。王夫人就想趁这个机会同老薛家亲上加亲，攀结官商巨富，也壮大自己王室的财权。要按如今时髦的话，恐怕得叫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吧。更主要的是，经过王夫人多方面考察，怎么看这薛宝钗也比林黛玉强。那宝钗张口闭口讲的是闺中女德，要把她娶进门来，一定能够规劝宝玉好好读书，举业成才。不像那黛玉耍小性子，性格孤僻。所以王夫人明里什么都听老太太的，就这事儿暗地里拧着劲儿。贾母也看出来了，要不怎么在清虚观贾母对张道士说出那么一片话呢？说什么不嫌贫爱富，实质上这话就冲着王夫人来的。气说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这句话也不怎么就传到了宝玉和黛玉耳朵里，原来两个人从来没听说过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俗话，今儿忽然听了这句话，就好像参禅又顿悟了一般，都低头细嚼这话的滋味，不觉得落下泪来。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这正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因为这两个人生气，闹得众姐妹都不愉快，躲在一边各干各的，都挺别扭。又过了一天，一大早袭人跟宝玉说，要说这事儿千不是万不是，还是你的不是。平常那些小厮跟他们姐妹拌嘴，或者两口子吵架叫你听见，你还骂小厮不对，说男人们蠢，不能体贴女孩子的心。可今儿个你这是怎么了？明儿个初五大节下的，你们两个谁也不理谁，像仇人似的。老太太越发生气，弄得大家谁也不得安生。听我一句劝，进一步惊涛骇浪，退一步海阔天空，能饶人处且饶人，过去啊给他赔个不是，大家还和往常一样，多好啊。宝玉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就是有点抹不开。嗨，有啥抹不开的，你去吧。再说黛玉自从和宝玉闹了这回之后也后悔，可是又不能去给他服个软儿，因此就日夜若有所失，没着没落了。紫娟早就看出他的心思来，趁机劝解。要说那天的事儿啊，还是怪姑娘你太浮躁了，别人不知道二爷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他为那块玉也不是闹了一回两回了。黛玉明知紫娟说的有理，可还是故意的啐了一口，哼，你倒替他派我的不是了，我怎么浮躁了？那好好的为什么又捡了那穗子，反而也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了。我看那素日那心呐、啊，都在姑娘身上。就因为姑娘爱使性子，常常故意找茬，才闹到这一步。林黛玉正要答话，忽然听到院外有人叫门，当当当，开门，紫娟，开门。紫娟听了听，哎呦，是宝二爷的声音，想必是给姑娘赔不是来了。黛玉把小嘴一撅，故意地说，不许给他开门。哟，不开门呐？这么热的天儿，要是晒坏他怎么办呢？紫娟笑着往外走，开了门，果然是宝玉。哟，二爷，我知当是你再不登我们这门来呢。宝玉笑着说，瞧你们把这点事儿说得大了，好好的干什么？我不来，我就是死了魂儿也要一天来一百趟。哎，林妹妹可好利落了， 身上的病倒是好了，只是气儿还不太顺。有什么气呀？我看看他。说着腾腾腾来到屋里，进屋一看，黛玉还在床上哭呢。其实黛玉才刚并没哭，只是见宝玉来了觉得委屈，落下眼泪。宝玉挨在床边坐下，哎，妹妹，你病好了吗？你还生气呀？妹妹，我可没气儿啊，你要打要骂任凭你发怒，就是别不理我啊。妹妹，你说你打呀。黛玉说，你别哄我了，从今后我也不敢亲亲二爷，你知当我走了。你走了你上哪儿去啊？我回扬州老家去。那我也跟你去啊。那我就死。你死了，你死了我当和尚去。黛玉听到和尚两字儿，当时把脸儿撂下了。你胡说什么？你们家有好几个亲姐姐亲妹妹的，明儿个都死了，看你有几个身子去当和尚。说到这儿，宝玉的脸腾就红了，他知道自己口无遮拦，又说过分了，低下头不吭声。林黛玉心眼发直，瞅了半天，见他不说话，他咬着牙用手指头在他脑门子上戳了一下子。哼，你这个刚说两字把话咽回去了，又哭起来。宝玉有话说不出，一看黛玉戳他一下子，就像戳到心坎上一样，眼泪哗哗流下来，想用手绢擦吧又忘带了，只用袖子抹。黛玉一看，回手把枕头边搭着一块旧手帕拿出来扔到宝玉怀里。别看小手帕呀，呵，情意更浓啊。宝玉借机会拉住黛玉手说，你别哭了，我的心都叫你哭碎了。黛玉说，你别拉拉扯扯的。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嘿，好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这咱们国家这节日都了解吗？ 这么跟你说吧， 啊， 中华民族的节日没有我不知道的， 没有您不知道的。 那可不， 说大话， 不是说大话 啊？那我考考你， 可以啊。 那咱们俩这么着吧， 怎么样？ 也别说考你，一对一的在这说节日。 一个人说一句， 哎，让大伙儿给检查， 比一比， 谁要是说不上来的， 怎么 咱罚他？ 怎么罚？ 罚啊！今天咱们这是小型演出啊，小型演出呢，这样咱们不拘一格、啊，咱们内部咱们这一个节日说不上来，咱们罚他三杯酒，喝酒三杯，我来， 喝三杯酒，不， 啊， 你等一会儿， 怎么？ 我有个主意， 嗯， 我呀今天带着酒来的， 哪儿呢？ 你看，带着呢。 大伙看这是什么呀？这是一把扇子呀。 哎，我这扇子就代表酒了。 这怎么能代表酒呢？ 谁要是输了谁说不上来 啊， 用这扇子 啊 打自己的脑袋三下，就等于喝三杯酒，你看怎么样？ 用这扇子敲脑袋 啊。 您怎么有这么个主意？ 这是我们家的传统 啊。 我们家逢年过节就拿这个进行游戏，谁要是输了谁就得打自己脑袋三下。 谁输了都打？ 那可不， 您老父亲那么大岁数，万一他输了的话， 哎，一视同仁呢 啊， 就得打脑袋三下。 按游戏那么对的？ 可不是啊。 怎么打？ 不就那样。 要是您自己输了呢？ 以身作则也得打三下。 怎么打？要是大哥答不上来， 不例外，三下。 二哥要答不上来呢？ 照样三下。 三哥要答不上来呢？ 也得。你干嘛呢？解气啊。 我那意思咱们把它搞清楚一点啊。 是你搞清楚了，我这脑子成木鱼了。不是， 行，这主意不错啊。 哎， 咱们可以不拘一格的来搞一搞，不过提点要求啊，说节日咱们说新节日，不说老节日，而且呢不许带封建迷信色彩。 随你便， 随我便。 你先说、啊、你说单月，我说双月， 咱们一对一的说啊。 来来来， 听着啊。 真是 一月一号元旦节。 嗯， 二月、 啊、我说二月二龙抬头。 啊，什么什么？ 我姥姥告诉我，这二月二是龙抬头。 这你得喝酒。 喝酒 啊？ 凭什么？ 啊，咱们刚才定好规矩了 啊， 说新节日不说老节日啊。上级党中央号召咱们过好元旦，过好春节，什么时候号召过好龙抬头啊呢？我看大家得鼓鼓掌，祝贺您旗开得胜啊！ 哦，我这就输了。 咱们定好的规矩您自己就得遵守，旗开得胜啊。 什么呀，出师不利、 啊、出师不利。 来来来，喝 罚酒三杯。 三杯 三杯， 喝 走。 再来 再来啊，听着，三月八号妇女节， 四月五号给我爸爸烧纸， 烧 给我爸爸烧点钱呢。 烧什么钱、啊、 我妈让我烧。 谁让你去的也不行、 嗯、 清明节你不说清明节，你提烧纸干什么？咱们不许带封建迷信色彩，对不对？呱唧呱唧，再喝三杯。 怎么又输了？ 自己定的规矩就要亲自来遵守。 哎呀，还得喝、啊、换换地儿吧。 换地儿， 哎，这边 歪嘴酒也给你祝贺一下。听着，五月一号。 等等等一会儿，我明白了 啊。 我们国家这节日有个特点，它这单月好说，因为单月的节日最多，全让他抢去了。那不行，咱俩换过来。我先说，我来单月的，你来双月的。 你 这回该你喝酒了。 没那事。 领导， 等等，接着说啊。 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 六月一日儿童节。 七月一日党的生日。 八月一日建军节。 九月十日教师节。 十月一号国庆节。 十一月一日 啊。 二啊三。 别数，没节，喝酒节。 哎呀。你说我倒霉不倒霉？我跟他换过来干什么？ 来来来，把酒杯端起来吧！来，敢叫酒杯底朝天！ 你这叫什么话？ 来， 喝！ 哎，罚酒三杯，走、哎！ 我就不让你们了啊！ 别客气，自个儿喝，自个儿喝啊！ 哎， 要说这酒啊，真不错啊！ 这酒是不错 啊， 上头！ 嗯，喝，看我喝着吧， 看你的。 说十二月一号， 嗯。 嗯，说，嗯，十二月那个，人家十二月八号奶奶过满月，不是，十二月八号奶奶过生日， 奶奶过生日这算什么节？ 祖母诞生节这个 没听说过，根本没这节日。这回啊，该你喝酒了，大家给他鼓鼓掌，喝。 好，朋友们，大家看，从一月呢一直说到十二月，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吧？也就是我们这样的演员才能说得出来。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 啊，什么节目？ 结束了。 不， 行，算了，大家也说的 对，你非喝不可， 不喝了。 你要不喝，大家不答应。 哪有不答应的？ 非喝， 喝三杯，三杯，喝几杯？ 三杯， 我就喝两杯。 干嘛喝两杯？ 你刚才给我杵洒了一杯。 喝，你说我杵他干嘛呀？这是两杯也得喝， 我就喝一杯。 怎么又喝一杯了？ 你刚才说我杵他干，又打洒了一杯，这不是？ 一杯也得喝。 我不会喝。 我还不会喝呢。 我真不会喝。 那我怎么喝了？ 我怎么喝？ 我怎么喝的？你怎么喝？ 你怎么喝来着？ 我就 就这杯。问您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过去有一种节目形式，不知看过没有？ 什么形式？ 对口词。 哦，看过 啊， 还没少看 啊， 可是后来就不爱看了。 知道什么原因吗？ 没找着原因。 给您讲一下。 哎，你说说。 62年， 嗯， 战士业余演出队演出了一个千梗诗， 两个小战士演的， 那是全国第一个对口词。 哎，我看的就是那个。 两个小战士，一人手持一杆钢枪上， 都拖着枪上了， 砰砰砰，非常的威武， 透着精神。 他说出那词儿也利索， 也快。 枪枪枪枪，革命的枪枪，战斗的枪枪，持胸前枪，扛肩上枪，上大长枪，练兵忙枪，革命的武器枪，胜利的保障枪，枪枪枪枪，这枪不漏洞一动枪。 他们敲上锣了。 你词儿太多，我呛不过来。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年轻英俊的罗威似乎对萨姆巡官的女儿颇有好感，这让萨姆巡官略微感觉到了一些异样。 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他耸耸宽厚的肩膀，只是工作、吃饭、运动、睡觉，当然工作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莎士比亚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吸引着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天才。啊，让我觉得深刻的不只是哈姆雷特或李尔王说出的美言佳语，或他们的思想中蕴含的哲学观念，而是莎士比亚这个人本身。是什么造就了他？他有什么诀窍？他的灵感源泉是什么？或许这只是他内在的一团火，我想要知道。我去过斯特福，佩金斯轻轻地说，那儿有种什么东西，就在老教堂下，斯特福教堂，那气氛。我在英国待了1年半，罗威咕哝着说，工作真是苦不堪言，追踪毫不实际的线索，一半靠想象力，结果老天爷。怎么了？佩辛斯低声说，眼睛闪闪发亮，他双手托住下巴。艺术家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是他成长的那几年，这是他最富激情的时期，他的各项感官能力处于巅峰状态。然而我们对世界历史上这位最伟大的诗人的年少时期有何了解？什么也不知道。莎士比亚的故事有一段空白，如果我们想彻底深入地欣赏这位艺术家，就必须把这段空白填满。他停下来，疲倦的棕色眼睛里出现了接近惶恐的神情。佩辛斯，他的语气有些失控，我想我找对了路，我想。他再度停顿，摸索着他的香烟盒。佩辛斯僵硬地坐着，他没有打开香烟盒，又把它放回了背心口袋。不，他喃喃地说，还言之过早，我还不确定，还不确定。然后他微笑了，佩蒂，我们谈谈别的事情吧。佩辛斯略显忧心地叹了口气，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然后对他微微一笑。好啊，戈登， 说说萨克森夫妇的事吧。 嗯， 他孩子气得靠到椅背上，实在乏善可陈。老萨克森对我产生兴趣，是因为就说是一种直觉吧，我想他是看中了我。他一直没有小孩，虽然他的个性有些缺点，可他确实真心热爱英国文学。他是个很难伺候的老人家，可是坚持资助我的研究，提携我，让我住进他家。后来他去世了，我还在工作。 那么萨克森太太呢？ 和他有着天壤之别的莉迪亚，他不以为然地说，吝啬鬼，这还是客气的话，我想我不应该忘恩负义。可是他有时真是过分，对文学愚昧无知，对丈夫珍版书籍的收藏更是什么也不懂。我们别谈他吧，她是个令人不愉快的女人。 就因为她无法和你讨论四开书或者八开书？ 佩金斯大笑。 那么谁照管萨克森的收藏呢？你吗？ 现在你可以抛在古老的历史里了。罗威嘻嘻笑着说，这颗化石的名字叫克拉伯，你现在可以得到公正的对待了。 我？ 亲爱的小姐，我称他为老鹰眼，他也的确目光犀利。他担任萨克森先生的图书管理员已经23年了，所以他对自己保管的东西防备得比老萨克森还厉害。 他的脸上掠过一抹阴影。 现在他是不折不扣的大头目了。萨克森先生在遗嘱里指定克拉伯继续主管他的收藏，以后更难接近这些东西了。 难道你不能在萨克森的图书馆工作了吗？ 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这不是夸张之词。克拉伯从前专门负责管书，现在也一样。这几个月我就在为捐给不列颠的东西编目录，整理一些特别的书，我的研究工作因此没什么进展。可是萨克森先生在遗嘱里要求我这么做，实在没办法。你瞧，佩辛斯，我一定无聊透了，请说说你的事情吧。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佩辛斯轻轻地说， 我是正经的，佩蒂。我想你是最…… 好，还是说说吧。如果你坚持的话。 他摸索着皮包里的镜子。 我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有点像现代守护灶神的女祭司。 听起来不可轻视。年轻人微笑着说，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我把生活献给了某些事。 他撇着小镜子撸撸头发。 他热切地看着他。 提升修养。他把镜子收起来，叹息着说， 啊，戈登，我不太明白自己，我有时候糊里糊涂的。 罗威说，小姐，你知道你的命运是什么吗？ 快告诉我。 亲爱的，你注定要过平淡无奇的生活。 你是说结婚生孩子吗？ 大约就是那种事。他的声音很低。 多可怕。 佩辛斯站起来，粉红的脸颊恼怒地发红，他都可以感觉到因为他的两颊好像烧得起了洞。 戈登，我们走吧。 萨姆巡官满腹心思地回到办公室，他对布劳迪小姐随便打了下招呼，便走入他的房间，把帽子丢到角落里的保险箱上面，扑通一声坐在转椅上。他把脚架在桌上，一会儿又放下来，摸着口袋到处找雪茄，可是没找着， 然后在抽屉里翻找一阵，终于找到了一只破旧的烟斗。他在烟斗里塞进一团很难看的烟草，点燃，愁苦地开始吞云吐雾。他翻了翻日历，然后站起来来回踱步，一会儿又坐下了，嘴里叽里咕噜地咒骂着，并伸手按了一下桌面下的按钮。布劳迪小姐匆忙赶过来，气喘吁吁的：“ 有电话吗？”“ 没有，巡官。”“ 信件呢？”“ 没有，巡官。”“ 老天啊，塔特尔不是应该把杜尔金一案的报告送来了吗？”“ 没有送来，巡官。”“ 该死的兔眼。好吧好吧，布劳迪小姐。” 布劳迪小姐眼睛睁得大大的，咽了口口水。“ 是的，巡官。” 便飞也似的逃开了。好一会儿，他站在窗户旁注视着外面的时代广场，烟斗凶猛地吐着烟雾。忽然他奔到桌边，拿起电话拨了73100这个号码。“ 喂。” 他大声说。“ 替我接盖根巡官。”“对对，盖根。听好了，马屁精，废话少说，我是萨姆。” 他对着总机那边惊讶的语气哈哈一笑：“ 你一家子还好吗，约翰？你的老大应该要上大学了吧？好好，那只老家伙，替我接盖根。喂，布车，是萨姆。” 盖根探长和他开了一连串的玩笑。“ 欢迎回来。” 萨姆吼道。“ 这欢迎真热烈。嘿，布彻，你那些第十届的律师。”“是啊，我还算健康。我知道你好得很。今天早上才在报纸上看见你那张猩猩脸。你看起来还是那样强壮。对呀，嘿，你记不记得大约5-6年前退休的多弄货？我记得你在总局当队长时，他在你手下，你应该留在那儿的，你这拍马屁大王。” 盖根巡官也笑着说：“ 还是一样风趣的萨姆，你怎么能指望我记得那么久以前的人物呢？”“ 什么？他救过你的小命？你这不知感恩的臭老鼠。”“ 哦，多诺霍，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当然记得他，你想打听什么？”“ 替我查查他，看他有没有不良记录。不撤，他的记录属于哪一类？” “A 类。我记得他没什么脑子，诚实的连地下酒家的5块钱都不收。老师对他没什么好处，不懂得玩把戏，所以一直没得到提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处淤泥而不染啊， 巡官喃喃地说。“ 跟莲花一样，记得他走时我很难过。托诺霍，很浪漫的爱尔兰人，只是浪漫过头了。”“哼， 还在讲老掉牙的臭笑话。” 萨姆大声说。“ 不撤，我会活到看着你当上局长的那一天的。再见了，好家伙，有空过来我的办公室坐坐。” 他轻轻放下电话，瞪着日历。过了一会儿，他又打了一通电话给警察总局找人口失踪组。组里的主管格雷森队长是他的老朋友。萨姆简明扼要地把多诺霍的事情说了一遍，他离奇失踪的事情，他的外表和习惯。格雷森的职责是调查纽约警察局管辖之内的所有失踪案件，他答应会悄悄地调查。然后巡官又把电话转到盖根巡官那儿。“ 喂，布彻，又是我。有没有听说什么滑头的坏蛋 专门偷窃镇版书的，一个戴着有些怪异的蓝帽子的家伙，我也不清楚，可能是他的习惯。 偷书雅贼？盖根想了一下，蓝帽子，一时想不起有这号人物。 等我查查，再回你电话。谢谢，我等你的电话。 半小时以后，盖根打来了电话，警察局的罪犯记录里没有这样一个窃贼，专门偷书，并且有戴蓝色帽子或偏蓝色的帽子的习惯。巡官大惑不解地看着窗外，此刻世界显得非常沉闷。他终于叹了口气，从办公桌里抽出一张纸，把钢笔帽打开，开始用心写信。亲爱的雷恩，这儿有些吸引你的兴趣的事，就是今天早上我在电话上告诉奎西的神秘的小事。说实话，我和佩蒂都碰到了难关，得向您请教。一位名叫多诺霍的退休警察。布劳迪小姐跌跌撞撞地走进老板办公室，年轻刻板的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哦，巡官，是雷恩先生。 什么事？ 巡官平淡地问。今天是星期三，他已经忘记前一天写了信给雷恩。 好，好，布劳迪。 佩先斯和善地说。 别慌，雷恩先生怎么了？ 布劳迪小姐鼓足勇气，手指颤抖地指着门说， 他在外面。 啊，老天有眼，天降甘霖啊。 巡官大叫一声，跳向门边。 你为什么不早说？ 一位满头白发的高大老人坐在前厅的长椅上，正对着他和佩辛斯微笑。布劳迪在一边紧张地吮吸着拇指。 雷恩，真高兴见到您，您怎么会跑到城里来呢？ 哲瑞·雷恩先生站起来，把手杖塞在腋下，紧紧抓住巡官的手，用力搓了几下。 当然是因为你引人入胜的信。好了，巡官，难道你不请我进去吗？ 布劳迪小姐一副震惊于见到高贵的神灵的样子。哲瑞·雷恩先生经过她身边时对她笑笑，她几乎喘不过气来。然后三个人走进巡官的办公室，老绅士慈祥地上下打量着她。 好久不见，不是吗，巡官？这个老巢还是那样让人发闷，有点像现代监狱。你们两个人可好？ 生理上非常健康， 佩辛斯说，可是心理上却不太健康。 目前如此。 你近来如何呢，雷恩先生？ 上次亲爱的， 老绅士严肃地说， 我差点进了坟墓。今天你们看，我很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看见您坐在这里，我可是觉得好得不得了。 巡官大声说。雷恩说话时，视线从佩辛斯的嘴唇移到萨姆的嘴唇上，从不停止。 巡官，说实话，是你的信让我精神大振。一件案子，尤其是牵涉到我那乏味的小不列颠，好像不太可能是真的。 这就是你和我爸爸之间的区别。佩辛斯笑了出来，神秘的事情惹恼他，却刺激你。 亲爱的，那么他们对你有什么作用呢？ 他耸耸肩，我就以不变应万变，保持冷静。 不列颠， 雷恩喃喃地说。 裴心思，你见过戈登罗威那个年轻人吗？他立刻面红耳赤，愤怒的泪水涌进眼眶。巡官痛苦地自言自语，老绅士微笑地看着他们。哦，对，我见过他了。佩辛斯说。 我也这么想。 雷恩淡淡地说。聪明的年轻人，对吗？ 不错，不错。 巡官有些烦躁。 雷恩，事实上我们遇到的事情很疯狂，我没收任何费用，这是你听过的最疯狂的事情。为了老交情，我一定得做点什么。 不值得羡慕的情况。老绅士忍不住低声笑起来。 我看我们最好立刻去博物馆。巡官，你形容过的萨克森市里玻璃碎了的那个柜子，里面有些东西，我非常想检查一下。 哦， 佩辛斯叫出来， 里面有什么东西我遗漏了吗？ 纯属猜测。雷恩先生沉思着说，我敢说一定没什么。我们走吧。德罗米欧在楼下的车里等着呢。他们发现阿朗索·乔特博士在办公室里和一个长手长腿、身着奇怪外国服装的人相谈甚欢。这个年轻人有英国人典型的消瘦尖脸，眼睛也很锐利，右边棕色的眉毛下戴着一个无边单片眼镜，眼镜上系着一根黑色的细丝带，丝带绕着脖子，他的脸骨架突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让人不禁联想起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他说话的语气沉着自信，迷人的腔调显示出他是受过教育的英国人。他可能有50岁。乔特博士介绍他时称他为哈姆内特·塞德拉博士，未来的馆长。他搭乘的英国来的船今天早上才进港。 雷恩先生， 他轻呼一声， 这真是万分荣幸。自从20年前看过您在伦敦演出的《奥赛罗》，我就想认识您。后来，您所写的关于莎士比亚的学术文章在《采风》，哎，您真是太客气了。 老人赶快说：“ 在文学方面，我不过是个半瓶醋。我想，乔特博士告诉过你，你在你到达之前这里发生的神秘插曲吧。” 塞德拉博士看起来毫不知情。 对不起，什么事啊？ 芝麻小事。乔特博士不情愿地说，一边摸摸山羊胡子。 雷恩先生，我真惊讶您把这件事看得这么严重。事情的表象相当古怪、肤浅，博士。 雷恩轻声说，他晶亮的眼睛从乔特身上扫到塞德拉身上，又扫回来。 塞德拉博士，星期一，2天前，显然有人伪装混入博物馆，明显地侵扰了这新房间里的一个柜子。 真的？塞德拉博士问。 没什么事。 馆长不耐烦地说，他没拿走任何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也是如此。 英国人微笑着表示同意。 我能不能打断这个学术争议？ 老绅士说。 我可以建议再检查一次证据本身吗？还是你们各位宁愿…… 乔特博士点点头。 英国人说，我相信我和乔特博士已经相当熟了，目前我还没有比看看这个玻璃碎了的柜子更要紧的事。 他咯咯一笑， 毕竟 如果我是不列颠博物馆未来的馆长，我想我应该学学你们美国艺术雅贼的方法，不是？ 是是是。馆长皱起眉头，你既然要看，当然随你。 他们穿过空无一人的普通阅览室，佩辛斯扫视周遭，微微有些失望。戈登罗威在哪里呢？众人走进萨克森室，柜子上昨天被打碎的玻璃已经换过了，和柜子上下其他的地方一样光洁明亮。 玻璃工人昨天就修好了。 乔特博士俨然挑衅地对巡官说， 我向你保证，他一刻钟也没有单独一个人待着，我自己就站在他旁边，一直到他完成工作为止。 巡官哼了一声，雷恩先生和塞德拉博士疑惑地看着玻璃里面，两人的眼里都闪现出赞叹的神采。 贾格尔的， 塞德拉博士非常温和地说， 雷恩先生，太了不起了。乔德博士，你是说这个房间是新的，这些收藏品都是新近捐赠所得？ 是的，这个房间里的收藏品都是收藏家塞缪尔·萨克森立的遗嘱留给不列颠的， 等博物馆重新开幕，这些当然都会展览出来。 当然，我想威斯先生一个月前在伦敦向我提过这件事。我常常想，不知道你们美国的萨克森先生的图书馆里有些什么东西。神秘兮兮的人，不是吗？这些贾格尔太美妙了。 雷恩先生眼睛一动也不动地仔细看着玻璃内的收藏品，淡淡地说， 乔特博士，你有这个柜子的钥匙吗？ 当然有。 请你打开柜子好吗？ 馆长瞪着眼睛，有一会儿看起来不太自在，后来还是顺从了对方的要求。 下集当中，为了弄清楚这一蹊跷的事件，老雷恩终于被请出场了。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 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色。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贵州省遵义市接连15名儿童失踪，究竟是谁在顶风作案？抽丝剥茧，千里追踪，狼外婆近在眼前，警方又为何按兵不动？一个跨省系列拐卖儿童集团，警方又将展开怎样的打拐风暴？档案为您揭秘打拐风暴，捉拿狼外婆。 2011年4月9日深夜，北京早春的寒意还迟迟都没有退去。公安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里，办公室主任陈世渠仍然在伏案加班。这时手机响了，屏幕显示电话是贵州打过来的，电话那头说又有一名儿童失踪了，据目击者称是被一名50多岁的老太太带走的。听了这话，陈世渠眉头一紧，遵义市又发案。而就在几天前，一位名叫飘云 3W 的网友刚刚把几名失踪儿童的详细情况发给他。 2011年4月初的一天，陈世渠在自己的微博里收到这样一封私信：你好，近段时间以来，贵州省遵义市20区相继发生儿童被拐卖案件，为了得到您的帮助，让失去子女的父母不再伤心绝望，先特向您反映情况。写这封信的是一个叫做飘云 3W 的网友，在信中他列出了一系列失踪儿童的名字、失踪时的年龄以及失踪的地点，数量之多不禁让陈世渠吃惊。陈世渠立即发私信给飘云 3W， 一个个详情发给我，要尽快。其中要尽快接连发了3遍， 连发3遍要尽快。陈世渠为什么那么急切呢？ 实际上是以快制快，因为犯罪分子很快的，他把这个孩子拐到手之后，他要迅速转移，然后出手来逃避这个公安机关的侦查。我们呢也要快啊，要比他更快。 根据网友飘云 3W 提供的线索，陈世渠即刻向贵州省公安厅发出询问，核实情况。这不，刚才他正在研究案情，准备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可没想到这么快犯罪分子就又出来犯案了，而且这一次的犯罪嫌疑人再次指向了那个50多岁老太太。 自2010年以来，在贵州省遵义市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老太一出现，娃娃就不见。当时遵义市接连发生多起儿童失踪案，而据一些群众反映，每次一个50多岁的老太出现在小孩玩耍的地方，过一两天附近就一定会有小孩子失踪。还有人反映，这个老太曾经问过路，听口音应该是遵义本地人。一时间遵义有个狼外婆的说法就传开了。 50多岁的老太太，遵义是本地人，这两条线索可以说是确定了。可当侦查人员向目击者询问这个老太太的体貌特征时，却众说不一了。有的人说胖，有的人说瘦，还有的人说是灰头发，有的人说是黑头发，还有的人说是白头发，也有人说是染过的黄头发。刑侦人员也请专家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画了像，可是当目击者看到这些画像之后都摇头说不像。这个案子的关键就是这个50多岁的老太太，只要找到她就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被她拐走的那十几个孩子，可是现在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找，这个案子该怎么破。接到了贵州省公安厅打来的电话，陈市局再也坐不住了。为了尽快的查明真相，他安排好手头的工作之后，第二天便匆匆南下贵州，听取遵义市公安局相关汇报，到现场勘查情况。 在遵义当时是有13起儿童被拐的案件，在贵阳呢有2起，发案时间呢都在这个一两年的时间之内，在一两年时间之内，在2个城市有15个孩子被拐，这个实际上在当地是容易引起恐慌的啊，是一起很大的这个系列案件。因为在这15起案件中啊，在多起案件有人目击啊，说是看到是一个中年的妇女啊，这个来作案的，所以有可能就是一个犯罪团伙作案。这起案件呢，就案情重大。 很快，在陈市局的协调督办下，遵义市公安局将2010年以来发生的15起拐卖儿童案件串并为409系列拐卖儿童案件，特设专案组，全力捉拿这个狼外婆。同时，这一案件也被列为2011年公安部打拐1号督办案。此时的网友飘云并不知道，这一专案的设立正是来源于自己提供的线索。自从在微博上与陈市渠联系上以后，他几乎每天都会发一条信息给陈市渠，有时是询问情况，有时也会把自己收集到的相关信息提供给陈市渠，助于查案。而鉴于保密原则，陈市渠每次只能是简单答复。这个网友又会是谁呢？他为什么每天都要发信息给陈市渠呢？ 网友飘云 3W， 真名叫刘世刚，原本是一个小生意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精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然而2010年1月11日这一天，3岁半的儿子刘俊宁在遵义市红花岗区一带人间蒸发，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然后我们老陈就是天天到公安局，这要求只要求他们派人跟我们查这个案子。 他睁开眼睛仿佛看到儿子的笑脸，闭上眼睛却听到儿子的哭声。为了找回儿子，他整个人变成了空中预警，一打听到些蛛丝马迹便立即起身前往，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漫漫寻子路，被骗过也被帮助过，心酸苦辣，唯独没有甜。就在刘世刚倍感无望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公安部打拐办陈市局有打拐 QQ 群和微博，可以尝试联系一下，请求他的帮助。可刘世刚根本就不会用拼音打字，一时他也学不会五笔字形，怎么办呢？刘世刚想，一个大活人总不能让尿憋住，于是他特意去买了能够手写的手机，并学会了用手机上网。 发出这封信后，刘世刚很忐忑，他并不知道陈世渠能不能收看他的信，看到后会不会管他家的事儿。很快，陈世渠的回复打消了他的所有顾虑。陈世渠也是一个父亲，他理解刘世刚的心情。在给刘世刚的回复中，陈世渠写道：“理解，会把你的孩子找回来。”简单一句话，却是一个千斤重的承诺。 自2007年12月公安部成立打拐办的那一天起，陈市渠就开始了专业打拐的职业生涯。 在六年多的打拐中，陈市区接触过很多被拐孩子的父母，有14年来一直骑着摩托车寻找自己被拐的孩子，行程40多万公里，骑坏了9辆摩托车，不找回孩子就绝不罢休的郭刚堂，有一直随身带着女儿失踪时背过的书包，特别想念女儿的时候就把女儿写的一篇作文拿出来读的王春燕，感慨于骨肉离散和家人团聚的故事，陈世渠在微博里发表了他改写的一首苏轼的词，取名为《江城子·打拐》。十年生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亲情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全国公安齐给力，擒贼反，送子归，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忘却年年断肠处，缘破镜，乐天伦。缘破镜，乐天伦。409系列儿童失踪案专案组的设立，为的不就是这个吗？可是如今，案件虽然已被列为一号督办，专案组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调查，但是因为始终没有狼外婆的相貌特征，调查陷入僵局之中。就在这时，一个名叫涛涛的3岁男孩失踪。根据群众反映，他曾经和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在一起。这一天是2011年8月9日。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办公室，时任副处长邓俊刚刚打完电话，就看到遵义市红花岗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朱林满脸愧疚地走了进来，说道：“对不起，又发案。”听到朱林的汇报，邓俊杏眼圆睁，他用手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向朱林甩出了3句，好像是语无伦次。这个案子破了以后，我希望遵义不要再发案了，我也不再想去遵义，我也不再想说什么。邓俊人长得高大漂亮，与著名电影演员岳红有几分的相像。几个月前，他刚刚获得了第4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提名。邓俊从事打拐工作已经有18个年头，他解救下的孩子不下几十。每次当他听说有拐卖儿童的案件发生，他的眼前立刻就会闪现出被拐儿童那惊恐无助的眼神。那是他从事打拐工作后第一次解救下的被拐孩子的眼神，他忘不掉。2010年10月以来，就遵义发生的系列儿童拐卖案，邓俊在贵阳和遵义之间来来回回跑了不下几十趟，可是没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809案件的发生让警方打了个寒颤，不料厄运还没有结束。2011年9月12日，又一个炸雷劈了下来。遵义汇川区一个3岁的女孩再次被拐走，因为女孩降生时正逢北京奥运会，所以她的名字叫奥奥。这下坊间开始议论纷纷，有人指着遵义市公安局的那栋造型独特的办公楼说：“看，像不像一个倒扣的饭桶？”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遵义市公安机关强化打击拐卖犯罪力度，遵义市已经较少发生此类案件。2009年，公安部开展一系列打拐专项行动，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打拐风暴。但奇怪的是，遵义市进入2009年年底，却连发3起拐卖案件。2010年初，仅1月11日， 刘志刚的儿子宁宁被拐后，又分别于五月、七月、十月发生了四起。这严峻的法案形势与公安部2009年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打拐专项行动来说，无疑是矛盾的。 发生多起儿童被拐案的伤心地是遵义市红花岗公安分局长征镇派出所的辖区，这里是治安环境较为复杂的城中村所在。城中村里居住的都是外来农民工，他们从事着与重庆的棒棒相似的工作，只是换了一个更具贵州特色的名称，叫背兜。 棒棒是指靠一根竹棒和肩膀生存的人。在重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爬坡上坎，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被重庆市民称为棒棒军，也成为当地独有的文化符号。 为了生计，背兜们早出晚归，无法顾及孩子。通常这里的小孩子都是由老人或者是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来负责看管，因此在看护上难免就会有一些疏漏。然而人在做天在看，偏偏8月9日这起案子，遵义的天网发挥了作用。 离涛涛被拐地点1公里左右是遵义长途汽车站，这里的监控设施坚守岗位，发挥着千里眼的作用。案发后，竹林率侦查员在车站监控室连看了3000监控视频，终于发现了涛涛的身影。接着又发现涛涛被一个女人拉着上了长途客车，只可惜这段视频很不清晰，根本看不清那女人的长相。 大家再次陷入绝望。突然朱林却高兴地跳了起来，样子就像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他高呼着：老天有眼呐，老天有眼呐。原来人是看不清，但乘坐的车却看得一清二楚，那是一辆车牌为鱼字头的长途客车。朱林和侦查员迅速赶往重庆，此时重庆的电子眼已于2011年1月正式启动，现有的31万个视频摄像头正在为山城百姓打造一堵天眼防护墙。 整整7天七夜，朱林和同事们一直守在监控室里看调取的8月9日监控录像，此时他们恨不得再多长几双眼睛。车牌为鱼字头的长途客车中午13:38从遵义发车，下午16:52到重庆菜园坝。这一路的监控录像需要调取外，车经过的市场、商店、火车站、汽车站等地的录像都要调取查看，视频量少说要上千个 G， 十多双刑警的眼睛在这茫茫人群中海量搜索，终于捞到了狼外婆这根针。这是一家超市里的监控录像，视频中狼外婆带着涛涛在朝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打招呼，该男子提着扁担走了过来，看来是个重庆的棒棒。二人对话后，该男子把涛涛带出了画面。这段视频里带着涛涛的这个妇女形象很清晰，狼外婆的庐山真面目终于露了出来。很快遵义市公安局向各个相关机构发出了协查通报，通报上面除了视频截图外，还有关于这个狼外婆样貌特征的准确描述。丁，40至55岁，身高1.57米至1.60米左右，作案时留黄色齐颈短卷发，体型中等微胖，上穿黑色圆领短袖 T 恤，下穿黑色短裤，脚穿高跟凉鞋，穿前口音。通报的最后一段写道：秦桂单位借此协查后，结合犯罪嫌疑人特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辨认，如有情况请及时与专案组联系，对提供线索抓获嫌疑人的人员将奖励人民币50000元。 联系人之一是遵义市红花岗分局刑侦大队四中队的副队长黄永文。黄永文是遵义本地人，2005年从贵州警察学院刑侦系毕业，通过报考国家公务员当上了警察，一直在红花岗刑侦大队大案队效力。上学时重案六组之类的电视剧看多了，到了重案组才发现刑警其实没有电视剧里描写的那么神奇，每日忙碌的也就是那些平平淡淡的侦查工作。可这一次情况就不同了。 9月22日，陈市区再次南下遵义，这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周全富一行。阵容如此的强大，遵义警方意识到战斗已经到了决战阶段。会议室里空气凝重的让人透不过气来。陈市区建议以遵义为中心，以视频为重点开展工作。接着他问道，犯罪嫌疑人已经露头，被拐儿童家长的忍耐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你们对破案有没有把握？我们保证在10月份破案，不破你把我们怎么着都行。遵义市领导回答道。而陈市区却说，破了案我来给你们庆功。 这一天无论是立军令状的遵义市公安局领导，还是许诺会专程来为破案将士庆功的陈市渠，都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紧锣密鼓制定工作方案的同时，一个平常的没法再平常、普通的没法再普通的扫毒行动，会给409专案带来意外惊喜。 9月27日，黄永文拿着协查通报，指挥部下分头奔赴遵义地界上的3个监狱、1个劳教所、2个看守所和1个拘留所。他自己也携带着那份1分27秒长的案件视频来到了戒毒所。这一招只是排查狼外婆工作中的一部分，能否奏效只有天知道。24个小时过去了，48个小时过去了，黄永文的手机响了，戒毒所的民警报告，有人认出了视频上的那个女人。 改变线路，更换衣服，狼外婆究竟如何犯案？ 陆毅，一号出去了，跟上。 犯罪团伙落网，然而几次审讯未果，警方将如何与他们斗智斗勇？档案正在为您讲述。 这是一份讯问笔录，由贵州省遵义市公安局为我们提供。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讯问笔录的时间是2011年9月29日4时17分。侦查员的姓名是黄有文，他是遵义市红花岗分局刑侦大队四中队的。被询问人名叫阿秋，性别男，年龄53岁。我们来看一下讯问笔录的具体内容。问：你因何被押在遵义强制戒毒所？答：我因吸食毒品冰毒时被查获，于2011年9月22日被送到强制戒毒所。问：你有何事向公安机关反映？答：我向公安机关检举一条线索，就是今天早日给我观看的协查通报和视频，那上面的人与我认识的人很像，应该是一个姓万的女人。终于找到这个狼外婆了。遵义市公安局火速发出行动指令，2011年9月29日18时，一张大网围向了这个叫万隐帝的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